每个人离家出走都有一个自己的原因，而我这个原因就是为了今天的你们。 哭出去漫游，不通知亲友，快感少有，哪管想去多久，抱得你未够，于这灵魂探，在世事跟你关进地球，热每件壮举都需要理由，伴你去出走。想你双手自繁华，浪住到沙丘，原来能有客这日方是自足够，别再管谁咒你曾经荒谬，猖狂异地亦未枉信恋超出烦恼的禁忌，是世上人不理相左盲眼，但我爱一眼，有自由看。